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小雨转阴，东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仍然有降水，路面湿滑，能见度比较差，不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一对一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居民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居民师，居民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也正在进行，今天有3所高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独家解读今年的高招政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关于这3所学校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幸运平安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收听到直播呢？那么您搜索小程序建外14号啊，点击进去识别二维码，小程序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实时的节目了。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莫涵想问一下，中传的节目是哪一天，想回听，那么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节目排期啊，可以呢找到啊当天是哪一个日子。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关于这3所高校的问题，您可以在直播时间啊随时的发送过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前后多所高中举办开放校园日，一季度人才招聘量发布，北京居首，培育人才排协将力推校园足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招办主任20号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除了护理学一本不在京招生之外，学校所有专业均在北京招生，包括中医学、岐黄、国医班专业，今年取消专业级差。首医大新增了医学影像技术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卫生信息管理方向两个本科专业，这两个专业原来是学校的专科专业，经教育部批准升级到本科，预计今年在京招生。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法学涉外法学人才模式培养实验班等优势专业今年继续在北京投放计划。四月末五月初是不少高中集中开放校园的日子，在参加校园开放日时，中考生和家长要学会多看、多问、多想，做到有的放矢。学校的硬件设备是家长要了解的重点，如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通用技术教室以及课堂教学条件等。在软实力方面，可以着重关注师资、教学模式等内容，包括往年分数线，这些都有助于孩子填报志愿时做出正确的选择。西城区近日发布了中考体育考试安排，在五一过后开始进行体育测试。其他各区虽未出具体考试时间，但根据以往经验，各区的考试时间相差不会太远，提醒考生提早准备。从2012年起，密云区推行阅读表达提升工程，41所小学的小学生通过6年学习，平均阅读量达到300万字以上，这相当于3本《红楼梦》的文字体量。密云区教委副主任毛九刚透露，密云区坚持在小学中通过将图书馆的图书搬进教室等方式，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阅读。每所学校每天要在每一节课上利用5分钟时间，让学生们脱稿演讲，每日诵读一首古诗。另外，每年还在全区举办诗词大会、阅读演讲、汉字听写大赛等多场活动。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全强昨天表示，将加大与中国大学生、中学生校园排球运动的合作和融合，让校园排球成为中国职业排球运动的重要的后备人才库。要向优秀的高校排球运动员开放进入专业队、职业队，甚至是国家队的通道。某招聘研究院日前发布了2018年一季度人才招聘报告，显示一线城市企业招聘量依然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北京排在全国企业招聘量城市榜首，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武汉、重庆位列前10，而且城市招聘活跃度升高。此外，深圳在人才求职热门城市当中排名第1，同时也是95后新生代人才求职的热门城市首选，其次是广州和成都。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4月22号，也就是本周日将举行闭幕式，同时十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当晚8点到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将通过转播电视节、电影节的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还将连线各闭幕式环节的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今天上午，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北京电台盛博、郭伟等7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为现场1000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4月份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在节目当中独家发布并解读今年的高招政策，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的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也将把您的问题呢请我们的嘉宾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来解答。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今天三所高校来到的嘉宾，我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崔颖，崔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您好，施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后给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招办主任张韶峰，张主任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为大家来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互动，我们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之后呢，来看看今天这几所大学，我们呢先用片花来给大家呢具体的介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经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件设立，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体系的大学。学校以创建一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理事会管理机制，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面向全球招聘一流师资，引进的师资大多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教授和学者，学校特色是国际化的氛围，中英并重的教学环境，书院制传统，通识教育，新型交叉学科设置和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毕业学生颁发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证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证书。2018年将会面向全国25省市自治区招生。2018年设立新生入学博文奖学金。申请者需要获得学校推荐资格，并登录学校官网进行报名。通过者可以获得每学年3万元，四年合计共12万元的博学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今天呢我们请张韶峰主任呢给大家来发布2018年的招生政策。在前天呢我们刚刚给大家解读过香港中文大学，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一定要请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这里呢说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它的这个身份啊，让大家呢这个弄清楚一下哈，因为也有很多的同事问我这两所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好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呢和香港中文大学有点像同一品牌，但是两个不同的校区、一个是在香港，一个是在咱们内地的深圳。那么香港中文深圳是遵循教育部的那么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独立创办的大学，在香港中文深圳这里，那么所有的教学模式教育体系是传承香港中文大学优质的教育体系和办学理念这样一个大学。在香港中文深圳这里，学生也是采用英文教学为主，那么基本上专业课都是英文教学，最后颁发香港中文的学位。它有点像同一品牌但两个不同的校区，它不是香港中文的一个分校。 所以呢这个是两个独立的办学机构哈。 对， 它的理念体系哈 是一脉传承的。 对，所以大家要报考的时候要知道，我报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我报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这是两个学校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呢我们是面向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来招生，今年依然是如此嘛？ 是啊，目前来说是这样。 好，那么在一些这个设置上，比如说提前批啊，比如说书院制哈，可能那个如果熟悉香港中文大学的话，那个都是一样的。 对，它是在提前批次重点本科招生，不会，如果没有录取不会影响本一的招生，所以说给广大考生是多增加了一次机会。 2018年在北京的招生政策现在是不是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 最终的招生的计划数及招生的准确的政策呢还要等教育部准确的下达，但是目前我们初定的是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来讲还希望再继续再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希望新增加的一些专业已经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特别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和金融工程这两个新的比较强势的热门专业将会在北京招生。 也就是说2018年我们会新增两个专业， 对， 一个是生物医学专业，一个是金融工程， 对。 嗯，好，那么我们学校实行的也是大类招生嘛？ 是，我们说是一个真正的大类招生。 对， 那么如果学生想学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他只需要填报到我们的理工学院就可以了。在理工学院这里边专业学生入校后，那么在一年后的时间可以学生自由的选择理工学院的所有专业，没有名额限制，没有特殊的转专业条件考试限制等。 那这个理工学院应该是我们的工科实验班和理科实验班的这个一个下设的一个学院是吗？ 是，不管选理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的学生都可以在经管学院里自由选择所有理工学院的专业。 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大类啊，我们填报的应该是试验班大类对吧？ 是。 一共有几个试验班呢？ 目前呢有三个试验班，再加上金融工程的话是单独一个专业来招生的。那么分别是经管实验班、理科实验班和工科实验班、人文社科实验班，再加上金融工程。金融工程新设的这个专业呢，它是经管学院和理工学院分别有两个方向的，那么它的学生进来之后会分到两个不同的方向去学习，所以这个我们在招生时候单独会列出来招生。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报志愿的时候要报这个大类，四个大类实验班， 再加一个 金融工程。 对 啊，那么这样总算下来，一共是多少个专业呢？ 相当于你填表的时候呢，五个大的专业，相当于 五个大的专业。 对， 那本科的招生专业有多少个？ 这些我讲的刚才这十四个本科专业，都是在本科招生的。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新增的这两个专业，因为是新增的，所以可能我们一些资料上会看不到哈。生物医学工程和金融工程，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未来面向的是什么方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毫无疑问，香港中文深圳从创校之时起，就是传承香港中文的强势学科，并且结合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前沿的需求所开设的。那么都是比较受这些企业欢迎的。比如生物医学工程呢，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透过创新应用的科学工程和技术来解决生物学和医学的问题，理解复杂的生物系统及涉及相应的治疗技术，来改善人类健康所遇到核心问题。重点领域包括系统生物、细胞及组织工程、神经工程、计算生物以及传感器测试设备和微纳米的技术。那么金融工程呢，毫无疑问将是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很少开设的这样的计量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工程。那么它拥有最先进的设备，那么香港中文深圳是先开设了金融工程的硕士专业，那么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师资的配置以后呢，才开设我们本科专业的。那么这边有很先进的全球先进设施，包括全国最好的金融交易实验室。那么毕业生呢，将会具备全面的金融建模与预测能力，因此呢，胜任对计量和分析能力要求极高的这种岗位与工作，比如啊，估算、投资、组合分析、资产配置、信用分析、风险模型以及结构性融资等。那么它这两个方向，一个呢，比如说我们是量化金融方向，它可能偏向于这个是在经管学院学习的这个量化金融的方向，可能偏向于这个金融的定量分析和数学建模在金融的应用。另外一个方向是理工学院的方向，那么是金融科技，比如说它会用大数据工程以及这个区块链技术应用在金融这个领域。这个专业也比较受到这个家长和学生的欢迎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在四年的本科毕业之后可以直接的去考我们的这个本校的研究生。 是。 好，那这是两个新增的专业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呢先介绍了一下。同时呢也了解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去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情况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分数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7年在北京录取的文科最低分是621分，那么理科最低分是638分，那么理科对应的名次大概是2000名的样子，文科对应的名次相当于北京市的800多名的位次。 那么这个水平从去年来讲，您录取的学生一般他们还可以再往上去够哪一个学校？ 这个还是 不是一定准确的对应咱们、嗯、一般呢可能我们香港中文深圳录取的分数呢可能和咱们内地的一些985高校、嗯嗯、比较中位的985高校的分数、嗯、是比较接近的、 嗯、 但是我们香港中文深圳是一个新成立的学校、 嗯、 这几年的录取成绩是每年一个台阶在往上涨的、嗯、这就是说大家对香港中文深圳这个新的老品牌， 嗯，那 一个新的校区的这个学校还是逐渐认可的， 嗯， 因为我们香港中文深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学生配置了这个全球先进的教师资以及全球最先进的教育和科研设备。 嗯、 那么一流的师资包括四位诺贝尔奖教授，两位图灵奖，大家知道图灵奖是计算机的诺贝尔奖， 嗯、 还有一位 FIRST 奖教授，有14位院士。所以说，学生在我们香港中文深圳可以接受到不出国的这样高端的留学。 嗯，那刚才也说了哈，这个成绩是会节节高的。张主任也曾经说过，说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个绩优股，是吧？ 是，大家如果按照分数来购买的话、 嗯嗯， 那么一定是值得家长现在开始投入的。 嗯，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其实也听到了哈，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业奖学金，尤其呢是在2018年还设立了一个新生入学的博文奖学金、 嗯、 那么这个奖学金和比如说这个港中大他的那个奖学金的设置是一样的吗？ 有点类似，但是具体来说可能会不同、 嗯、 那么我们为新生开设的不同类型包括全额12万一年全免学费、 嗯 9万5一年的免学费、 嗯、 那么半免学费包括丽云就相当于比四分之一奖多一些每年3万的这几种不同奖学金以外、嗯、我们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还单独设了一个博文奖，因为入学奖学金一般是高考成绩出来以后、 嗯、 比如说名次位于我们北京市的那么前600名的理科生可能都有机会来申请我们的至少丽云奖学金、 嗯、 我们在高考成绩出来以后会公布一个准确的获奖学金的入学奖的名次，但是博文奖呢如果是平时摸考如果能达到比如说北京市的600位的名次的话学生或者是700-800位都可以来申请、 嗯、 准确的博文奖的开放时间我们会在下周和详细标准也会公布给考生和家长们， 这是在之前就可以去申请的， 是我们就是说这些平时表现优秀的学生、 哦、 我们给你一个博文奖每年3万的一个博文奖的话、哦、不管你高考成绩是不是我录取的最后一名我们都会给，并且博文奖和半奖这个前面的入学奖是可以叠加的。 嗯，好，这是一个奖学金的政策哈。那刚才也是说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呢它会不断的这个吸引学生去加入，尤其是一些圈内的人，就比如说我们行业内大学老师啊，就是孩子什么的，他们更愿意去选择深圳，是因为他们对这所学校的这个知晓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是吧？理解度更深一点。 对，按照我们学生家长的构成来讲、 嗯、 香港选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家长中间不乏在一些国内的名校的一些教师和教授的这个老师的孩子、 嗯、 他们来选择我们了。 他们怎么一听就觉得诶我可以选择这个，他们看重的是哪一点呢？ 因为毕竟这些在教育界的人士他们对整个第一大学的办学的理念的认可，第二呢对整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品牌如何传承和保证在教学质量上的这个品质的认可，第三对所有现行的师资我们已经引进的师资的它的层次是不是这些师资那么在国内大学中间也有非常好的比如说院士和甚至说诺奖的教授来给学生，但是这些国内的这些好的教授和院士等等往往更侧重的是对于科研上的学校的提高。那么对于本科生的教学，我们香港中文深圳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理课老师，大一的物理课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士唐树贤院士为学生来任教的。那么学生在本科的就读期间可以接触到这些在全球比较有影响的老师和大家。另外呢我们的本科生也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博士生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团队中间，因为引进的教师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博导。 嗯，所以说呢业内人士他可能对这个师资的配置他会更了解，所以会选择更多。还有我们大家的要需要了解的是，因为上半段时间要结束了哈，不能展开说，所以呢在这儿我先插一段啊，就是说我们的录取规则，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刚才您也说了，可能在这个教学上会有这个英文呢什么的授课，那么对于我们学生的英文的单科成绩在入学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做出要求呢？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小雨，东南部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大家好，继续来关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这里是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3所高校在节目当中独家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我们刚才呢一直在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想家长更关心的就是孩子毕业之后呢，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今年呢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我们请呢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鲜出炉的一个我们的数据啊。 好，2018年我们将在6月份会迎来我们第一届本科生的毕业生。那么距现在毕业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学生呢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世界各大名校以及各大国际企业的一些录用通知了和录取通知书了。目前我们统计的情况来看，有超过60%甚至65%以上的学生继续会到欧美，包括香港、新加坡的一些名校攻读硕士或直接攻读硕士和博士。这些学校包括牛津大学，包括耶鲁，甚至说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次为我们的学生就发了接近120份 offer。我们的第一届只有270多名经管的学生，这是在升学方面非常不错。那么在就业上来说，我们的学生也绝大多数在一线城市来就业，包括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和我们的香港。那么在深圳呢，可能要超过50%同学有意向在这儿工作。就业的单位呢，主要以这个咨询服务业、咨询公司、投行为主，那么比较多一些这个。那么包括艾森哲、IBM 和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学生也有。那么在我们的包括我们深圳的腾讯、 华为以及包括可口可乐的上海总部，那么这种快消的行业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一个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从第一届的毕业生的这个分布来看，还是继续深造的比例更多一些。 是继续在更好的大学继续在非常好的大学里面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比较多。 好，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如果将来我们有志向哪一个专业发展方向发展，是想继续深造还是想就业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学校最后的它的就业率和升学率的比例哈，大家可以来选择。那么除了在四年的这本科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学习之外，我们的学生还有哪些机会哈、会有一些比如说国际上的一些交流啊等等啊实践的一些活动。 毫无疑问，从我们的学生毕业升学或就业情况来看，国际发展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因素。那么从学生升学来讲，是海外和境外的特别多。那么从学就业来讲，国际化的企业和公司也是特别多。所以说国际化呢，是港中大深圳培养他们全球视野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从这个创校一开始就定位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生大学，积极推进整个大学的国际化工作，包括办学的理念、管理制度、科研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与国际一流大学进行全面接轨。到目前为止，我们截止到目前比如三月份，我们已经与海外的64所全球一流的大学签了各种不同的交流交换的协议，包括校际交换、海外交流、联合培养、国际暑课等。我们的学生，香港中文深圳的本科生，100%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机会。目前有超过六成，接近七成的同学已经参与到从大一就开始的，包括到英国的剑桥、伦敦政经、美国的 UC Berkeley、UCLA 进行他的暑课选课，这种选的课的学分是双校互认的。另外从大二大三开始就可以到包括牛津大学进行交流和交换，包括一学期一学年。从大三和大四开始就可以去包括这个美国的密西根大学进行 3.5+1.5 或者3+2甚至4+1的本硕博制度项目。可以说这个学校的合作来讲，全球的合作也是非常多，合作的种类也是很多，学生的参与也是非常多的。 那有没有就一个目标，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会未来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最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创校就是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生大学为目标的。那么在目前的中国的研究生大学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国际化程度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同时呢，我们非常注重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说既有中华底蕴，又有这个国际化特色。 是的。 好，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哈。我给大家这个微信平台上一个问题提给您哈。说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有家长在问，我的孩子去了之后需要有一些粤语的课程吗？ 在香港中文深圳校园里面，学生日常的交流学术是英语为主，普通的交流是普通话。因为深圳是个包容的一个大的城市，那么不需要懂粤语，也不需要特殊学业，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加入粤语社自己来交流。 那么像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社团的活动，我们也是国际化的吗？ 是，包括中西方的节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学生提供的活动一定是国际化和丰富多彩的。 那里会现在有留学生吗？ 我们也有留学生，有来自于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的学生。目前的学生来说，留学生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的，他们和我们的国内的学生一起吃住在一起，住在同一个宿舍，一块上课。 来看一下哈，在微信平台上连他的问题，关于学费的问题，我们刚才突出了很多国际化特色，那么这个学费方面我们又是一个这个按中外合作办学的条例来设立的哈。学费方面， 学费是比较高的，是95000人民币一个学年。 这是所有的专业都是一样的。 是的。 住宿条件， 住宿是四个人一间，1200一个学年。 好，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哈，帮大家问完了。那么大家呢，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提出来。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能回答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的微信当中啊，请张主任呢文字来回复。那么也请大家呢关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啊，关注这所学校。 如果在刚才的直播进行当中您还有问题没来得及问的话，那么在七点钟结束之前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参与，我们也会呢及时的来为大家做解答。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其他的两所高校，也是我们北京同学啊北京考生特别关注的两所学校，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关于这两所学校的问题您现在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啊，有问题已经在这里了。那么稍后呢，会给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先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崔莹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今年的高招政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1956年，已发展成为拥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六大学科，以经济学、管理学为重要特色和突出优势，各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多科性财经类大学。学校共开设本科专业43个，其中经济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经济学、统计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获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群教学团队、经济学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近年来，学校本科招生录取分数始终在市属市管高校中名列前茅，毕业生考研和出国比例不断提高，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学校重视国际交流，已经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117所大学、研究机构、社会团体等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往来关系。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家相关问题呢已经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请崔莹主任呢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今年的这个政策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手册上，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介绍了。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呢来做公布哈。好，那崔主任来给我们说一下，今年如果说先说变化的话啊，那首经贸呢它的变化在哪儿？ 今年要说变化的话，是今年我们刚才说我们有43个本科专业，那我们今年刚刚的增加了一个本科专业，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那作为招生专业来讲呢，我们今年是有两个专业和方向，就是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括号信息技术啊，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两个专业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进一步优化了我们的大类招生啊，我们今年扩大了我们工商管理类大类招生的专业涵盖范围。 这个扩大指的是什么呢？ 扩大就是我们在2017年之前，我们工商管理类是包含工商管理专业和市场营销专业。那我们今年呢，除了上述两个专业以外，还包含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电子商务。 所以这些的这个专业已经也 纳入到 工 商 管 理 类 的 大类 招 生。 好， 那这是一个相对的变化。那么在北京来讲呢，首经贸它的这个往年的在京的录取的北京考生的比例也是还挺高的哈。 对，很高。 所以呢大家的关注度呢也非常高。那么去年的这个在京的计划是1700是吧？ 对。 1700，那么和今年的录取计划会保持一个稳定吗？ 基本上是稳定的，因为今年的具体的招生计划还没有下来。但是因为我们是市属高校嘛，在北京有70%的计划都在北京招生，所以今年的计划应该也是在1700左右。 在微信平台上呢，朋友们已经发过来他们的这个问题了，其实也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哈。那好，我们就这样来先介绍一下吧，按照大家的问题哈来归归类。 ZM 想问一下，首经贸呢这个如果要是 报二本专业是在一本学校里面报名嘛？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京投放的这个批次。 对，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都经贸大学我们在京投放的批次，有提前批、B 段和 C 段。那么提前批 B 段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啊。提前批 C 段是北京农村专项计划。那么除了提前批段以外，我们还有一批次啊，一批次大概计划是在1100人左右。二批次也有招生计划，二批次的招生计划是400多人。 这是一个我们的批次。那么其实刚才 ZM 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怎么报的问题。我要报一个二本的这个专业，那我会不会在一本的那个里面去报名，找不到那个专业吧应该。 对，是的，就是我们学校来讲，就是一批次的招生专业和二批次的招生专业是互相独立的，就是这个专业要么就在一批次招生要么就在二批次招生啊。这个就是到时候家长看报考指南的时候可以清晰的来看到。 接下来看陪伴的问题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一个关于文科是不是可以报考首经贸，那么什么样的专业会适合文科的考生。我们看一下专业当中我们有文理兼招的还是说理科文科，我们相应的给大家来推一下。 因为我们学校是财经类的院校，所以我们绝大多数我们有41个招生专业今年绝大多数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这个我觉得考生和家长可以放心。文科的话有很多的参考的专业。 好，那么大家呢具体的比如说一些专业设置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详细展开了。招生将来的招生简章包括学校的官网上我建议大家呢都仔细的去看一看哈。还有大家关心的就是双培和外培计划，这也是我们市属高校一个独有的特色了哈。 是的。 今年的双培和外培计划的招生规模应该说还没有最后的这个 对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但是像一些对接的院校等等啊按往年来讲有变化吗？ 这个跟去年来比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今年的双培计划的合作央属高校还是五个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招生的专业呢也是还是去年的，比如说像这个金融学的，然后还有那个法学类的，还有广告学、传播学，这个大家具体的也可以上我们学校的官方的网站，还有这个微信号来看一下。但是具体的现在的计划还没有出来。 对，像永杰克他的问题，可能您还现在可以回答了哈，就是双培在对方学校是单独编班还是混班？ 这个就是每个央属高校的情况不一样啊。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央属高校这个专业的这个双培学生比较多，那么他有可能是单独编班啊。如果要是招生的学生比较少，双培学生比较少的话，那他可能会混在这个央属高校就其他的同学就混班。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独立的还是混编的是取决于央属高校的来决定的哈。好， 是的。 那是关于双培计划。外培计划我们以往合作的应该是也是三所学校哈，三所高校吧。 对，三所高校。三所高校也都是美国比较好的学校啊。外培的模式呢是1+2+1我们学校就是第一年在首经贸来学习通过你的第一年的学习这个成绩包括水平达到了外国高校的要求，那么中间两年是在国外高校来就读就读完以后第四年就是最后一年又回到首经贸。 那基于双培的模式来讲是不是就是各个市属高校都是一样的，都是3+1 是吧？前三年在央属高校第四年回到市属高校来学习。 这是有跟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双培和外培的计划。至于说这个双培和外培计划具体的一些应该是在五月底 差不多 哈，大家到那个时候再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大家还是关心双培哈，想问一下哪一个专业是和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的？ 我们学校跟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的专业是广告学和传播学这两个专业。 好了，关于双培和外培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接下来来看一下关于录取规则。因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还在于比如说我来看一下悦耳他的问题哈，有没有专业级差，还有可微语宿舍几个人一间，悦耳也问了住宿条件问题，老高也问了专业级差有没有，有没有校园开放日。 好的，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录取规则。我们的录取规则是分数优先，不涉及差的啊。这个我们学校的专业录取规则实际是跟这个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是相似的啊，就是分数优先，不涉及差。至于宿舍的条件，我们宿舍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前两年给宿舍每个宿舍都安装了空调，是四到六人一间，四到六人一间是根据宿舍的这个面积大小啊，基本上是四个人一间的宿舍啊，条件还是不错的。 好，还有补充吗？ 第三个问题， 专业级差，说了哈， 还有住 宿 条件， 还有一个校园开放日。 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我们每年是在高考完以后，就是六月中旬吧，差不多啊。家长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 关于专业的问题呢，这个大家还有想问一下这个首经贸有一个全英文教学的金融专业是吗？ 是的。 想问一下招不招文科生，英语有没有要求？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目前有四个专业是这种全英文教学。家长刚才可能问的就是金融学 金融 括号国际金融英文班还有一个是金融学括号金融经济，实际这两个专业都是全英文教学的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金融学括号国际金融英文班是招文科生的，是文理兼招的。那个另外一个专业金融学括号金融经济，那个是只招理科学生。 那如果想学金融学的话，自己又是文科考生，要报上一个专业哈。 对， 来去报名。好了，可微语想问一下，法学是和中国政法双培的吗？ 对，法学，对法学，我们有两个这个学校，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 对，这两个学校的双培学生都有法学这个专业。 那我们会怎么来分配呢？是， 他们的专业的名称是不完全 一样， 方向是不一样的。 中 国人民大学是法学（括号高精尖项目）。然后中国政法大学是法学括号知识产权这个专业。 对，那就是大家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向了。如果想去政法的话，你就括号后边那个这叫刚才你说 括号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对。 高精尖如果想 上。高精尖是中国人民大学。而且考生在报的时候，他这个每个专业前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除了要填专业名称，还有一个代码。这个代码肯定是能区别开来的。 一般学生他会怎么选呢？他会说我想上人大，所以我就去报那高精尖。如果想学政法，我就去报这个知识产权。还是说他以专业为主，然后去选择对应的。然后去跟着去上对方的高校呢？ 我觉得还是看考生的一个个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对这个自己的专业志愿非常的明确，我就是想上法学那么他首先是先选到法学这个专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更喜欢去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学习，还有人大。那关键就是看这两个学校的他的一个校园的氛围，还有这个学习氛围，包括有没有自己比较心仪的老师、专家、教授。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参考。 海阔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首经贸的双培发几个毕业证哈？那在这里我们也稍微给大家普及一下有关双培的这个知识哈。关于毕业证的这一块，就是所有的这个双培，市属高校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双培的这个学生最后只是发这个就市属高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那么他会有在这个央属高校学习的这个学习经历的这么一个 过程 的一个证明学习成绩呀，然后包括有央属高校给这个学生写的一些鉴定。 毕业证是首经贸的毕业证， 首经贸颁发的，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和经历的证明。 对。 好，这是关于双培和外培计划，看来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呢确实还是非常的高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具体的计划出来之后呢，也请详细的去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人才培养方面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呢有哪些自己 独特的这个地方。 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目标呢，就是培养这种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和应用性的人才，就是我们学校对人才这个培养是这样定义的。那么基于这样的定义呢，实际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首先是以学生为本，所以我们的培养特色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多样性，还有交叉性，还有一个就是开放性。多样性呢，实际主要体现在我们学生在进校以后呢，他会有不同特色的这种特色班的培养，比如说像这种拔尖创新人才，注重这种科研，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还有就是这种注重这种实践能力的培养，那么还有就是注重这个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的实验班、卓越班还有这个国际班三个特色班。那么除了这种多样性呢，我们第二个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交叉性。交叉性呢，比如说我们会有这种学院交叉培养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实际呢它是基于我们学校的统计学院还有这个信息学院这两个学院共同的师资，共同的这个培养的方案来共同培养这个专业的学生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交叉性的体现。除了这个学院共同培养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有个性化的选修课程，那么这个学生除了自己本专业的专业课程选择以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专业的专业课程，那么这个实际也是我们学校想培养这种复合性人才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开放性。开放性呢，就是学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的这个学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他除了课堂上的这种学习方式，还有就是网络的一些课程，那么还有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因为双培呢就是跟央属高校来进行培养，那么学生这个前三年在央属高校，那么他的视野也是非常开阔的，那么外培呢是去国外高校来进行学习。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这个学生为本的这个角度出发啊，来进行我们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的这个体现形式。 刚才我们说了多样性、交叉性还有它的开放性。那么在这个比如说专业设置上，我们有没有设置比如说一些辅修啊或者是双学位啊？ 有的，我们有这个辅修课程，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这个财经类的专业比较强，比如说像会计学、金融学，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法学，还有就是广告学，学生对除了自己的这个第一专业感兴趣以外，那么他还可以辅修我们的这个第二个专业。将来也会这个成绩合格也会颁发我们的辅修专业证书。 好，在微信平台上呢也继续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发送上来。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呢还是首都这个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关于这两所高校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教育面对面RBC 啊，这里是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广告之后继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

因为我们是财经类的大学啊，我们除了这个管理学，还有这个文学管理学这个财经类的，那我们还有这个文学、法学、理学和工学。那么虽然有这个六个不同的学科，但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主要还是面向这个财经类的相关的这个工作比较多啊。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非常好的，这个五年都是在98%以上。那么对应的这个单位呢，比如说像这种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这种金融类的单位，那么还有就是像这个机关单位、事业单位，还有国企、外企，都有我们毕业生的这个学生来去就业。那么实际他们面向的岗位呢，就是从事这种管理类的，然后会计类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就业范围也是非常广的。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留一下集中解答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现已发展成为理工、文、法、经管史等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形成了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到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现设有11个学院、一个教学部，拥有两个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一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一个科技部中国加拿大联合实验室，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占到了全校专任教师总数的92.1%。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4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北京学者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1人。北京工商大学现有阜成路校区和良乡校区，优美的校园环境为广大学生学习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请石芬主任来给大家呢解读啊发布一下今年的高招政策。石主任您好。好，那今天的这个北京工商大学的问题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啊，我们也在这个石主任做这个解读的过程当中随时的可以给大家呢来穿插提问。来看一下今年要说北京工商大学的这个变化来讲也是两个字吧，新增。 对对，我们这个今年呢就是新增了一个西班牙语专业，在我们外国语学院有个西班牙语专业。 西班牙语专业。 对对对。 录取的时候招英语语种学生零起点。 这个没有，这是就零起点的，就是没有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如果觉得很喜欢就可以报的。 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哈，就是有关双培。 双培的有可能合作院校，有可能小的调整，个别的学校有可能我们的专业这个在对外经贸大学有可能会调整。但是呢最后啊还是要经过教委的批准，最后我们会在网站上公布这个最后的信息。 关于外培计划呢也有一个变化啊，就是关于英语成绩的变化。 对，我们可能今年的话对以去年的话我们要求的英语要120分，可能今年我们就没有做要求。没有做要求了。 对，但是其实也要求学生的英语成绩相对 要 好一些。 因为要全英文教学是吧，他那个对这个英语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好，那说到这个这个双培外培大家的问题哈，我们也请这个施主任给解答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参与了双培计划哈，有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对方向考研，比如说您这个双培计划我对接了一个清华大学，那我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是不是相对来讲就容易一点？ 这个应该说有一些优势，因为呢他至少说在课程上面还有老师在教学方面他接触的信息要多一些，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合作院校的考研的一些要求啊还有一些知识点的掌握都会方便一些。 我们通常说3年的在这个对方院校来学习呢，其实积攒的是一个平台和人脉哈。好，来看一下工商大学今年的这个计划和去年相比是否还保持稳定，那么去年我们的这个计划数是多少？ 我们在北京的话的投放了这个计划非常多的，我们每年的话招生计划是2920多人，60%在北京投放。每年的话在北京的话这个投放的计划呢就是都有一千 700人多左右，因为有每年的话，我们有时候还适当的扩招在北京，所以说去年的话，我们实际上在北京招了有1730多人，就是说我们作为试手学校，我们的投放比例是相当大的，有利于北京的学生那个录取到我们学校 报考哈。好，那么今天其实这两所学校哈，后介绍两所学校都是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大户了算哈。那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呢问的问题也确实是非常的多，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一一来进行介绍。投放批次也是跟 我们跟手机贸易类似，我们有提前批的 B 段，包括双培啊、外培啊，是吧？ 对。 我们在一批次也有投放，这个每年的话，计划呢就是差不多1100多人在一批次的。二批次呢也有投放，这个差不多有260多人。 C 段也有农村专项。 C 段农村专项计划每年的话也有40多人、45人、40人左右。今年呢最终的计划呢可能要教委的批准，以后我们将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公布。 好，那么至于这个人数呢，我想各位家长呢可以先放在一边哈，就是没有最后的确定。但是呢像一些比如说学校的人才培养的特色、软硬件的条件，确实是我们家长现在就要去咨询呢、去考虑的问题哈。来看一看这个北京工商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说两个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吧。 我们有教育部批准，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应用统计学，就是风险精算方向的一个这个专业招生。这个呢是跟爱尔兰考克大学合作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食品科学与工程，也是中外合作项目。这两个项目呢都是是相当于2+2的一个模式，就是两年在工商大学进行这个这个外语啊和专业的前期的一些培训，然后后面两年呢到这个爱尔兰考克大学进行这个培养。爱尔兰考克大学呢应该在爱尔兰的话是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学，在排在前三位的这个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也是在50名左右的，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呢跟我们工商大学的合作非常深入，很多学生还有老师在这个学校学习，每年的话我们这个学生在那边的话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愉快，而且他们也是发展也非常好的。 刚才您说学生和老师在那边学习，指的是工商大学的老师？ 我们工商大学除了有中外合作项目之外，还有另外有普通项目的2+2、3+1的还上研究生的，还有每年的老师的交换，还有我们交换生等等，就是说我们的合作非常品种还是非常 非常多 非常多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如果要是去那儿的话，应该不会太显得孤单哈，周围会有很多的同伴。 对，学校的那个学校的环境还有这个生活条件都是非常好，大家这觉得在那地方也气候宜人，风景也非常好，工作机会、实践的机会也比较多。很多学生有可能在那地方继续深造学研究生，或者是到英国、到美国再继续学研究生，这个学生的这个发展是多样化的。 不会从那儿就走了吧？ 这个有学生继续深造、继续学的，我们每年普通项目的，比方说2+2的和3+1的也有，这个继续在那个学校在学习。 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应用统计学和食品科学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和 爱尔兰 考克大学合作的。 对，我们这个后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外培项目，这个也是跟爱尔兰考克大学合作的。 有四个专业方向哈。 对，有这个会计学，有那个金融学，还有保险，还有这个食品科学与工程。 好，那这个是，但是这个食品科学与工程的这个和考克大学的合作和那个外培它还是分开的吧，还是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一回事，这个对这个是外培项目。外培项目呢它就是这个只交生活费，这个它这个学费的话是政府北京市政府给资助。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呢它要是都是要自费的。 对。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如果您分够的话 可以试下提前批的 这个外培 项目 哈。对，所以但是呢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你的分数一定要够哈。 对。 那如果说特别喜欢这个专业想去的话不够分，那可能就只能去做这个自费的这个项目了哈。好，那么这里呢也涉及到了其实就是一个费用的问题。陪伴呢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问了工商大学双培计划的学费是多少，那我们就 双培项目嘛， 铺开来给大家说吧。 对，因为这个双培项目呢就是还是按照学校的那种 普通项目的那个专业来收费的， 嗯， 一般的话也就4000块钱、5000块钱左右， 嗯， 这个到对方学校合作这种这个费用呢，是北京市政府给资助的， 嗯， 就是说这个学生呢不用出这些钱的，双培的计划啊， 对， 外培项目呢就是这个也是政府资助了这个学费，你只要付这个生活费就可以了，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双培和外培计划那么受北京考生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费用的上面可以大大的减少家庭的开支哈。 对 对, 对。 还有我们的朋友问哈 ，Dicky 问，外培是双学位吗？这个和双培是不一样的哈。 外培呢是我们学校在这个就是金融啊和保险学这个方面呢，我们跟爱尔兰考克大学进行的这个合作，他呢承诺呢就是说，如果学生在那边学习非常好，达到了他们的学位和条件呢，他们可以收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学位。 嗯， 就是这个外培项目，除了我们工商大学发学位之外，他如果达到的这个爱尔兰考克大学的这些学位的要求，他可以给我们这个金融和保险学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发一个经济学的学士学位。嗯 嗯，那如果是会计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两个专业呢？ 这个目前还没有那个谈成。这个就是跟他在经济学保、 哦、 那个保险这块， 嗯， 有那个金融学保险这块，嗯 嗯，好， 有合作。 小石头在问哈，双培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报考吗？ 这个应该说呢，他这个在提前批次，如果你有兴趣，而且呢分数参照以往的话也很接近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只要有自己有兴趣，然后呢因为提前批次不影响你一批二批报，所以说你可以这个在提前B段那个报这个项目。 嗯, 嗯，但是它的这个应该是超过一，就是录取分数 肯定是一本线以上。 对, 对，可以参考以往我们录取的，因为这个呢是计划呢分布在各个区县，要看看是否你这个区县有没有这个计划，是吧，再参考以往录取的情况，到时候呢大家适当的来报这个计划。嗯 嗯，好，刚才说到了这个人才培养，我们主要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个中外合作的这个办学项目哈。 嗯, 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国外交流啊进修的一些机会多不多？ 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现在呢除了这个外培计划还有这个中外合作项目，另外我们学校那个所有其他普通的这个同学啊，就是到了学校以后都有我们跟这个国外合作的大学的这些那个交流的项目啊，或者是读学位的项目。目前的话我们合作伙伴呢可能有在分布在22个国家有46所大学，每年现在还逐步的增多，是吧，每个同学呢在大学期间呢，我们一般的话有这种2+2的项目，还有3+1的项目，还有呢这个就是4+0的那种项目，就是2+2呢就是2年在我们学校学， 对对， 最后2年呢你申请到我们这个合作的大学继续来完成这个学习。3+1的呢有时候前3年在我们学校学，是吧，后一年去那儿。 那4+0 就是 都在工商大学。 对，然后后面去读这个学位了，可以申请到国外读研究生，这个对，有。每年呢我们还有合作伙伴的交换生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到时候呢大家呢这个要把外语学好，另外呢专业呢这个要不能这个成绩要达到人家的要求。每年的话我们会办一个国际周，这个合作的伙伴的大学呢都会来到工商大学的来进行宣讲，到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递交自己的申请，有的学校呢可能要求你递交呢托福成绩啊雅思成绩，到时候你的外语合格，家里又能够有条件支持，我觉得去国外去学习呢也是对自己将来发展未来的一个投资，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大概一般在会在什么时候有这个 这个每年的话我们在可能在10月份啊，就是每年的10月份有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国际周，他到时候呢这个合作伙伴的大学 就这个时间 派这个代表来我们学校进行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项目的宣讲，到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呢网站上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的合作项目，到时候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多关注，然后把这个专业和外语打好基础， 一定要先学好。 对对对对 对，好，其实现在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些国际交流的项目，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就是最好的底子先打好了， 对对， 这样你随时才可以去选择这么多的机会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问题，龟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哈，它这个如果要是转专业的话，我进入的是普通专业，我是不是可以转入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呢？比如说精算风险这个。 一般这个呢，就是中外合作项目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除了开学初一进入学校初，有时候可能有的项目没有录满的话，可能这个个人申请啊，我们审核完了以后可以，医生正式上了以后，因为他是全英文教学的，所以就一般就不中间就不怎么再转专业了。我们其他专业是。在一年以后，第二年的开学初开始转专业。如果你的成绩比较优秀，如果达到我们要求专业前10%的话，你可以任意选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个专业。如果其他专业呢，这个不是说我们特别热门的，比方说会计啊、金融啊，还有经济学啊等等，那个相近的考生这个分数啊，当时录取的时候比较接近的，我们就比较宽松的。我们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的，我们还有办辅修。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会办一些辅修的，比方说我们会计啊、金融啊、经济学啊，还有计算机、法学之类的这些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专业呢，我们可以颁发这个辅修学位，大家上这个10门左右的这个核心的课程。也将来呢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发一个辅修的学位，这样的话呢大家也能够满足他的志愿的要求。 月儿想问一下，中外合作项目要拿到国外大学的学位有什么样的条件？那么每年这个能够拿到国外学位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就是中外合作项目是吧？ 对， 中外合作项目，这个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办这个三四年时间嘛，就是还没有这个毕业生，应该是85%以上吧，应该目前看他们这个应该能达到要求，达到这个要求的。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家长们啊，每年都会很关心的问题。本科大一进去之后，我们现在会在哪个校区来上课？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也知道，我们有一个阜成路校区，还有一个良乡校区，是吧？ 对，我们本科生呢是绝大部分是都在1到3年，目前的话都在良乡这个校区学习。良乡校区呢，现在呢我们是这个2004年入驻，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是吧？14年了，也非常成熟，校园也非常漂亮，设施呢也比较好，而且呢周围有些这个大学也陪伴在了我们附近，是吧？北京理工大学的本科生，首都这个师范大学的，还有现在中医药大学也要入驻我们在附近。 那也是一个大学城。 大学城现在是应该说规模呢越来越这个扩大，而且呢这个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在那地方，现在很多这个设施啊也慢慢的成熟起来，而且呢有地铁相通到城里面，也就1个小时，学校也开有班车啊，像公交也都发达，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交通问题，是吧？周围生活环境也是可以。 对，好，那大家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啊。北京工商大学我们先了解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剩余的时间来集中的回答大家的提问。我们利用节目结束之前吧，这宝贵的时间来看一看这两所学校相关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关注一下鸿雁归来的问题，想问一下首经贸二本会计专业的分数和排名，具体的这样系的专业您给提供一个去哪儿查询的方式吧。 好的，二本的会计应该是工商管理（括号国际会计）这个专业啊，因为我们专业就是会计学专业是在一本招生。具体的，因为刚才跟大家说的都是我们学校录取分数线的一个排名，具体的大家可以去北京考试院的网站上查2017年的一分一段的一个分数表，上面有每个分数对应的相应的排名，大家可以去那块查一下。 好的，微雨想问一下，如果想去政法大学读法学啊，那么这个双培啊，还能够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双学位吗？就这个学习。 就是因为双培学生也是属于我们学校具有学籍的学生，那么他是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辅修专业的，就如果他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但是学习起来可能会比较的精力比较费劲，因为他需要到我们首经贸的校区来上课，而且是晚上，这个我觉得考生可以结合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是否来学习这个辅修专业。 嗯这个那这个问题就已经回答了，他说去政法学习还是首经贸学习，那如果说他想在首经贸如果要再读一个双学位是不是可以呢？政法， 这个实际这个就是每个央属高校目前来说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啊。据我了解，这个中国政法大学它是不允许双培计划学生去他们那块来学习辅修专业的。 还有问一个两个学校都这个可能会涉及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就是说我们两所学校哈，如果做双培计划的话，那么在最后一年回到本校，我们那个时候的课程内容是什么？是怎么设置的？最后一年我们3+1 首经贸来讲就是会给这个双培学生设置一个4年的培养方案，那么前3年在央属高校怎么来学习，最后一年回到首经贸也有它相应的培养方案。我们学校主要就是一个毕业论文，还有就是可能会有几门的核心课程，就是因为大四的第一学期是需要有一些课程来上的。 还有课哈。 还有课程。 然后论文还有一些课程。 核心的专业课程。 那施主任工商大学这儿呢？ 我们可能这个主要些那个论文呢，还有一些实践的一些环节。可能有些可能没有完成学分的，可能我们学校在提供一些那个选修的一些课程啊，这个因为有时候在对方学校可能课程有些没有满足的话，还学分没有达到毕业要求的话，我们再针对性的设计一些课程，是吧，让他选修。大部分呢主要精力在做论文和社会实践，这个做毕业实习实践这块。 好，那我刚才呢又捋了一遍哈大家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其实双培和外培计划的比较多，那我建议呢大家现在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相应的关于双培和外培的政策，就是北京市的政策专门针对北京考生的。那我也建议呢我们的这个新一届的家长和考生去仔细的阅读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是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政策对于市属高校和对接高校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每个学校的对接院校和专业可能会有不同，所以大家呢仔细的去了解，然后呢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开放日啊等等或者咨询电话再做详细的有针对性的哈去询问。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施主任，您那儿工商大学比如我们的咨询方式或者说开放日有没有？ 我们这个就用多种方式，每年的话就是开放日的话，到时候呢请这个家长和考生呢关注我们这个本科招生网，我们会提前预告我们的这个校园的开放日。按照往年的话，我们会有举办多次，这个要在这个航天桥的这个校区本部这块，在这个良乡校区呢，我们也会这个召开一次这个校园开放日。我们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还会参加多次的这种这个校外的咨询会，比方说今天上午我们就到了171中学参加了这个咨询会，后面还会安排很多次，我们会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好，那这个崔主任也给简单介绍一下。 除了就是这种刚才施主任说的校园开放日还有咨询日，那我们还有一个电话咨询啊，告诉大家两部电话，一个是8395-2090，还有一个就是8395-1799。 好，谢谢这个三位嘉宾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呢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好，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